想对您说，话到嘴边又咽下。 妈，我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花。 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黑发泛起了霜花。 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。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。妈妈呀，长大，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。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黑发泛起了霜花。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脸颊映着这朵牵挂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？妈妈，孩儿已长，不能牵着你的衣襟走。 春